大卫传的第十三讲。我们今天要讲撒母耳下的第六章，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做好事反招来神审判。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对神都有很多的误解，是吧？我们时时都觉得哇，这位神很恶啊，做错少少嘢就点啊，哇，有审判有惩罚。但其实很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不认识圣经，所以我们有这些的错觉。我讲很多圣经的系列，主要的目的就是跟大家来到读经，希望透过读经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的神，更加了解圣经。这个就是我讲到的用意。今天要讲的是有关约柜。我们知道约柜是非常之重要。约柜大概是一个四尺长、两尺高、两尺阔的木盒，是用很特别的木来到制造，是包住金的整只木盒。约柜的盖呢，是有两只基路伯的天使，又是金做的，彼此相望，两只翼是大家是交接。这个就造成了好像一个座位一样。在《出埃及记》的25章22节，经文说耶和华就是坐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来到是跟摩西来到讲说话。当以色列人赎罪日的日子，我们见到神的荣光，他的 Shekinah 是会照在圣殿的圣所，会照在约柜的上高，而大祭司就会在那一日用公羊羔羊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宝座的上高。我刚才说这个施恩宝座是约柜的盖，是吗？约柜里面装了什么？十诫、法版，是吗？十诫、法版就是指出人的罪。但是当神坐在他的施恩宝座上高向下望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望到法版所指出人的罪？他望不到。为什么？因为公羊的血遮盖了施恩宝座。这个就是我们时时所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遮盖我们，他的义是遮盖我们。所以当神望在一个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见到什么？正是见到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住我们，以致我们是能够与神和好，是吗？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的施恩宝座。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羔羊的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而很有趣，在希伯来书9章5节，施恩宝座这个名字和挽回祭是同一个希腊文。施恩宝座就是挽回祭，挽回祭就是施恩宝座。圣经真的非常之有意义。在约柜里面又有什么？在约柜里面所有的物品都跟耶稣基督是有连带的关系。首先我们刚才讲过，约柜里面是有法版，是吧？就是神的律法。耶稣基督说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全律法，律法没有人是能够守得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靠律法来到得救，我们不能够靠行为来到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在世上能够成全律法，因为他是没有罪。另外呢，亦都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是耶稣基督的义帮我们，神看在耶稣基督的义的份上，以致是赦免我们的罪，是吗？所以他就成全了神的要求，他成全了律法。这个就是马太福音5章17节所说，耶稣基督说我是成全律法。亦都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除了法版，约柜里面还有什么？亚伦发过芽的像，记不记得这件事？在《民数记》的第17章，那段时那些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不服从亚伦和摩西，他们有怨言来到摩西和亚伦的面前。神就跟摩西说，你叫12支派的领袖每人拿他们的像摆在树回幕入面约柜的前面， 你亦都叫亚伦将佢嘅像摆埋一齐，然后同佢哋话：你第二日翻嚟睇。第二日翻到嚟点样啊？只有亚伦嘅像系发芽，仲开咗杏花添。其余嘅领袖咧，嗰啲像都冇开花，就系俾我哋见到神系话俾以色列人听，亚伦同埋摩西就系佢所拣选。以色列人是需要服从摩西和亚伦。嗱，发过芽的像是什么意思啊？哇，你都见过像的了，是吗？是啲枯木嚟咁啊，死咗噶嘛？喂，死咗个木仲识发芽开花，什么意思啊？是有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在《使约翰福音》的14:6，他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系嘛？呢个就是代表有复活的生命，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仲有呢，在树约柜里面还有金罐装的玛拿，记不记得玛拿就是以色列人在树旷野的时候，神降玛拿给以色列人来到吃，神叫以色列人将一部分的是摆在金罐里面来到做纪念，亦都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是约翰福音的6:35。所以约柜里面所有的陈设都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关。不妨也讲讲约柜的历史。约柜刚才我们读过经文，说是以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命名，撒母耳下的6:2，也就是说约柜是属于神，是代表神的同在，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的象征。在树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6，神叫以色列人带着约柜围绕着耶利哥城每日行一圈，6日如是，去到第7日呢，围绕7圈，是吧？然后吹号角，大声呼喊，就怎样啊？整个耶利哥城都倒塌了，得到胜利。其实我上次讲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个系列我都跟大家讲过，约书亚记和启示录是有很大的连带关系。约书亚记其实是启示录的一个预象，一个预表。攻打耶利哥城其实和启示录里面的第7号的审判，启示录的8:11，其实一模一样。如果大家是想知道细节的，可以回去听约书亚记。来，约书亚记真的跟启示录有很大的关系。约书亚记的主角是谁啊？约书亚，是吗？约书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希伯来文的耶和华是救主。在启示录里面最后7年的真战主角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希腊文的耶和华是救主。有没有看到大家都是耶和华是救主，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有很多年代的关系。两部书都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在约书亚记是有两个探子，在树启示录里面是有两个见证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迦南地征战多少年？7年。在启示录最后人间的战争是多少年？亦都是7年。所以是有很大的年代关系。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叫以色列人这样做是有一个预表，是有一个原因。但是以色列人就以为约柜是什么？是好运，是吧？ Good luck charm， 就带埋去打仗。就在以利的时候，记不记得先知以利，腓利士人来到跟他们争战，他们就带埋约柜上阵，结果大败而回，约柜都被腓利士人抢埋去。后来神惩罚腓利士人，他们就怕了，将约柜给回犹太人。怎样还回约柜啊？将约柜放在牛车的上高，找牛车带领约柜回去以色列人。等阵我们就会见到这个牛车。所以当约柜被掳了之后，当以色列人拿回的约柜之后，他们就将约柜收在树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就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虽然基列耶林不属于腓利士人， 但是长期在腓利士人的统治之下，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在这段的时候对约柜的描述是少之又少。我们上次都讲了，大卫他迁都去耶路撒冷，由希伯伦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也希望将约柜带回去耶路撒冷。一共有四个原因，为什么他想将约柜带去耶路撒冷？第一，就是大卫很爱神，他想荣耀神，他知道约柜应该放在会幕的至圣所，因为约柜是神的宝座。所以大卫现在心想，我起码应该要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第二个原因，他是要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知道是神的旨意有一个中央敬拜的地方，他知道这个是耶路撒冷，他希望为神起一个圣殿，但是神说你满手鲜血，你不可以为我来的起圣殿，所以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但他起码就是想将这个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先，然后他买了一块地，将来在这块地就会起圣殿，而且他也都是将起圣殿的蓝图的计划和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财富都留了给所罗门他的仔来到起圣殿，然后就可以将这个约柜是搬入去圣殿里面。我讲了两个原因，为什么大卫要将约柜搬去耶路撒冷？第一，他爱神；第二，他知道是神的旨意要在耶路撒冷来到敬拜；第三呢，我上次跟大家讲了以色列人是击败了腓利士人，而腓利士人一路退到去基色这个地方，记不记得啊？撒母耳下的第五章，这个时候就最好运输约柜了。为什么？你击退了敌人，敌人不会走来搞搞阵，当你搬约柜的时候，突然间如果敌人来攻击，就大件事，是吧？所以这个是最好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公元前的1002年，亦都是说3000多年前、大卫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当然最后一点，第四点，亦都是有政治的动机。约柜我说是代表神的同在，是吧？现在大卫统一了以色列，搬个约柜回去耶路撒冷他的首都，是不是代表神统治全个以色列？是吧？最好的方法就是表示以色列人是会在神的统治之下统一合一。所以他很希望那些领袖，各支派的领袖都会来参加策划这件事，他亦都邀请了祭司和利未人一起举办运送这个约柜回去耶路撒冷。他希望透过这一件事能够令到五分六裂的以色列国是能够再一次的合一，就是透过运输约柜。不妨我们都稍微看一看会幕的历史。我们知道会幕是神在树旷野的时候是叫摩西来到起会幕，然后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色列人就一直将会幕放在吉甲这个地方，在约书亚记的4章19节。后来他们将这个会幕搬了去示罗一段很长的日子，而当约柜被掳之后，会幕就搬了去基片。大卫在位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是有两个大祭司，一个大祭司就是撒督，另外一个就是阿希米勒。他是任命撒督在树基片的会幕来到侍奉神，但他任命阿希米勒就在耶路撒冷的王宫来到侍奉神。大卫他在耶路撒冷为这个约柜是起了一个帐棚，因为我刚才讲会幕仍然在树基片，所以他要起一个帐棚来到摆约柜，他就在耶路撒冷起了一个帐棚，然后将来起了圣殿之后，他可以将会幕的陈设和约柜是摆在圣殿的里面。这个就是约柜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看看以色列人搬运约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在撒母耳下的第6章第1节， 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这些人是哪里挑选回来的？是从埃及的西河河一路去到哈马口。埃及的西河河就是最南边，哈马口呢是最北边，是很接近基列耶林，就是很接近约柜所在的地方。一共有成30,000人，你都不要说不隆重。大卫很奇怪，在这件事他完全是没有寻求到神的旨意，圣经没有讲到他有寻求神的旨意。他有问到以色列人的领袖，甚至他有讲给回众听，但是他就没有寻求到神的旨意。当他攻打腓利士人的时候，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他也有寻求神，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就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件事那里，他完全没有寻求神。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教导，在我们每做一件事之前，我们要怎样先为了这件事来到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是吧？然后这件事进行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祷告求神来到保守这件事，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所以圣经教我们在腓立比书的4:6是要凡事祷告，而在书帖撒罗尼加前书的5:17是教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为什么大卫没有求问神呢？他可能认为这件事神一定会喜悦。哇，我将你的施恩宝座，将你的座位搬去耶路撒冷与我同在，为什么你会不喜悦呢？是吧？所以他认为，喂，神一定喜悦的事，我还为什么要问神呢？他一定会喜悦。但是就算是神喜悦的事，都要怎么？都要照住神的律例典章来做，这个是很重要。那你说什么搬约柜都有律例典章的吗？是啊，搬约柜都有律例典章的。首先我要讲明的就是，大卫身为以色列人的王，他应该是认识律例典章。因为在申命记的17:18-20，说每一个王登上王位之后，他都要当住利未祭司来到为自己抄写神的律法书抄一次，然后将这部律法书携带在身上，日夜来到读。所以大卫绝对应该知道以色列人的律法，他应该知道运输约柜的律法是怎样。其他以色列人的领袖就未必认识神的话语，但大卫肯定是知道。那你说有些什么的律例典章关于这些圣物啊？首先圣物一定要被遮盖，不可以被窥看。第二呢，约柜运输的时候一定要将木棍穿过金环，然后将约柜抬在膊头那里，这样来到运输。还有呢，一定要指定的人选是哥核的子孙来到抬。在搬运的过程不可以触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就是民数记的4:7告诉我们听。这个搬运约柜我们见过，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是这样搬运，所以他们不可以说自己是不知道。过约旦河就是这样搬运，而且呢攻打耶利哥城亦都是这样来到搬运。今次他们就没有做到，除了在特殊的情形没有人能够触摸圣物，不是的话是招致死亡，在民数记的1:4都有讲到。于是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语就怎样，就开始搬运的工作。他们怎样搬运呢？是用腓利士人的方法。我刚才都说过，腓利士人将约柜放在牛车上高，所以他们就照板煮碗。但是为了尊重约柜，他们做了一架新的牛车，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希望尽快可以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但他们忽略了神的律例典章。牛车是由两兄弟来到护送，是乌撒和阿喜约，他们就是亚比拿达的两个仔。当约柜放在亚比拿达的家的时候，就是由这两个人来到看守。现在呢，阿喜约就在牛车的前面来到带领牛车，而乌撒呢在牛车的旁边。 大卫就点啊，一味尽心尽意咁样嚟到歌唱跳舞，带领住以色列人啊嚟到系将约柜带翻去耶路撒冷。但系好可惜，当牛车经过一个叫做拿根嘅和场，而家我哋已经唔知道拿根嘅和场喺边度，但系圣经话牛失前蹄，于是乌撒者嘛，伸手就去扶个约柜，唔扶又自可，一扶就大件事，招来杀身之祸。嗱，由呢件事，我哋能够见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系乜嘢啊？乌撒同佢嘅爸爸亚比拿达应该系利未人。我哋点知道啊？做西弗啊，约瑟夫斯呢一个犹太人嘅学者，佢话俾我哋听，根据犹太人嘅传统，乌撒同埋亚比拿达都系利未人。但是肯定他们不是哥核的子孙，不是哥核的后人，他们是没有资格靠近约柜，不要说去触摸约柜。第二点我们看到呢，圣经只是说牛失前蹄，不要说约柜有任何的危险。这个乌撒身为利未人，他在基列耶林来到看守约柜一段的时间，他应该知道正式运输约柜的方法是怎样。但是他就很轻率地伸手走去扶的约柜，他一扶就怎样，触摸了圣物，是他所不可以做的事，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有人说，哇，好心遇着雷劈咯，是吧？喂，他都是好心啫，走去扶约柜，怎么招来杀身之祸啊？你说，我可以告诉你，在圣经里面每一个时代的开始，神都是非常之严厉。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啊？因为神知道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团体，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都是非常之脆弱，所以神是一定要他们遵守自己的律例典章，遵守自己的话语。神是很严厉的，在一个时代的开始。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刚刚神定了祭司的制度，在树利未记的第八章第九章，神定了祭司的制度。那是怎样？亚伦的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语，他们私自献上燔火，结果怎样？有火从坛中出来，将他两个烧死，在利未记的第十章。这个是祭司制度的开始。第二件事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吧？刚刚进入应许之地，有一个士兵叫做阿干，他拿了当灭之物，当灭之物是属于神的，不可以拿的，圣经话。他是怎样？招来杀身之祸，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三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国，是吧？一个新的王朝开始，所以神亦都是非常之严厉。当他们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乌撒不可以触摸圣物，结果他就去触摸，招来杀身之祸。这个是今天的经文，撒母耳下的第六章。哇，那你说这些旧约咯，旧约的神是特别恶的，有人说新约没有这支歌唱的咯，新约是恩典时代。不是吧？如果你看看圣经一样的，在教会的开始又是一个开始，是吧？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有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两个是将自己的家财，将自己的产业变卖了，然后献给神。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收了一部分，然后就骗人说，我已经全部，我们已经全部捐了出来。他不去献祭给神没有问题，但是当他不诚实的时候，就招来杀身之祸，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所以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我们见到神是绝对非常之严厉，是要人来到遵守他的话语。搬运约柜这件事的教导是非常之清楚，就算是一件蒙神喜悦的事，你都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到做，不理你有几热心，不理你有几火热， 敬拜神、侍奉神，但你不照住神的话语，你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甚至可能是会有严重的后果，就是好像乌撒一样招来杀身之祸。你看看亚伦两个仔拿达和亚比户是献紧祭招来杀身之祸，你不热心，你不火热，你都不会献祭给神，是吗？但是当你照着你自己的方法来做，你没有听到神的话语，那就是最大的问题。还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呢，变卖了自己的家财产业献给神，是吗？不火热不热诚都不会这样做啦。但是问题在哪里啊？他们是讲大话，他们是作假见证，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所以招来杀身之祸。乌撒的死除了被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每一个时代的开始，神都是非常之的严厉，还有就是被我们见到有一个比喻，有一个预象，就是一个不洁的人不可以靠自己来到是与神和好。神是无限圣洁的，一个不洁的人你撞埋去，你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要怎样？是靠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接受他，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这样才是唯一得救的方法，而不是靠你自己好行为，你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最好来接近神，你永远都做不到。在这里也都要讲一句，就是有很多人读了神的话语，他们会怎样？哇，乌撒被神击杀，怎死的？他们会说，哦，有解经家怎说？是被约柜砸死的咯。喂，个约柜四尺长，两尺高，两尺阔，喂，要砸死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容易。喂，又有人说，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怎死的？是他两个讲了大话，说自己捐了钱出来，没有捐到，胆战心惊，就心脏病发死咯。其实我们不需要来到解释经文说为什么这些人会死，是吗？讲得很清楚，神击杀就是神击杀，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到解释这些事。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就发怒，他生气其实可以是理解的，他举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庆祝，满心火热，希望是将约柜搬回耶路撒冷，现在呢，神对待他们好像对待敌人一样来到击杀他们。喂，绝对可以明白的。大卫叫那个地方做什么啊？毗列斯乌撒，毗列斯就是神闯进来击杀的意思。击杀谁啊？乌撒咯。其实个毗字我们见过的了，曾几何时，刚刚上个礼拜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下的第五章，当神是帮助以色列人得胜之后，大卫叫那个地方做什么啊？巴力皮拉森，是吧？就是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有没有看到？又是冲破或者是冲进来，这个就是那个皮字。但是今次耶和华不是击杀敌人，是击杀自己人，就是因为没有照到神的律例典章。大卫叫那个地方做毗列斯乌撒，就是耶和华闯进来击杀乌撒。在作者写撒母耳下的时候，这个地方仍然存在，这个地方仍然都是叫做这个名字。大卫最初的愤怒为什么会慢慢变成了恐惧啊？你问，哇，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乌撒的死和他自己不能够完全脱离关系。他是王，因为他知道神的律例典章应该怎样搬运约柜，是他疏忽了嘛，所以他现在就变成惊惶。还有呢，可能以为神对乌撒的惩罚可能会牵连到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所以他开始害怕，他就停止了不再搬运约柜，不搬去耶路撒冷住，暂时将个约柜放在利未人俄别尔东的屋企入边，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俄别尔东被称为加特人，为什么？可能他是住在加特林门， 就是神给利未人四十八座利未城其中的一座。在这段的日子，经文告诉我们，神大大祝福俄别尔东的家。这个也是给所有教会的借镜，提醒我们怎样，我们都很需要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的旨意，做任何的事我们都需要这样。有很多人曾经跟我说，他说牧师啊，这个办法很使得的，是你的教会一定要用，是某某大公司曾经用过，很灵的、很有效的，你一定要试一下。我会跟他怎么说，我说我会看一下、若果圣经真是这样教的话、我会考虑，但是若果这个只不过是因为某某大公司做过有用的话，我不会尝试的。我不会将神的约柜摆在牛车上高来到运载，这个就是不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招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绝对不会用俗世的方法，除非是吻合神的话语，若果不是的话，是吧，后果可能是非常之的严重，就是好像乌杀，甚至是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大卫怎样，三个月后他就再次是意图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你说为什么这么快啊，三个月。可能大卫首先见到什么啊，神祝福俄别尔东的家。哇，神的怒气消了，他祝福俄别尔东的家，是吧，这个可能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大卫知道第一次运输的问题在哪里，是自己的问题，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所以他今次知道了，就可以搬运咯，是吧。在历代志上下所记载的经文，很多跟撒母耳下的历史是很相似，但是历代志上下是照着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的描述是有些不同。记载约柜运输是要比撒母耳下第六章是更加的细节，更加的充分。我们看看在着历代志上的十五章二节怎么说，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然后在历代志上的十五章十二至到十四节，大卫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今次他知道是要照足神的话语来到做，所以他差派利未人去到十里以外的俄别尔东的家，叫利未人是将约柜抬在个膊头上，然后是抬回耶路撒冷。为了确保不会再被神击杀，他命令利未人怎样啊，行了六步之后就停下来献祭给神，献了一只的公牛和一只的肥牛犊。喂，那你说为什么行了六步就停下来，不行第七步啊？七代表什么啊？完美，是吧。喂，你七步就完美的了，所以在未完美的时候，第六步就怎样啊？立刻来到献祭。当没见到神有任何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是喜悦这件事，所以就继续搬运，然后搬到去耶路撒冷。祭司又献上了十四种的祭物，可见得他们对这件事看得几重。大卫就怎样，在树约柜的前面跳舞歌唱，他还穿着祭司的以弗德的细麻衣。有人说大件事了，为什么大卫是会穿祭司的以弗德啊？做王能不能够做埋祭司的职责啊？不可以的，是吧。你看一下扫罗你就知道了，在撒母耳上的十三章 他应该是等撒母耳来到然后献祭给神，但是他等不及自己献祭就怎么样、不为神所喜悦，神甚至将他从王位上拉下来。那你说大卫现在不是犯了一样的罪，是吧？他着了祭司的以弗得，他又是王来的，但是有不同，大卫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来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以致他是有齐王和祭司的身份。记不记得麦基洗德这个人啊？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创世纪的第十四章。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王来的，但他亦都是一个祭司。为什么亚伯拉罕都要十一奉献给麦基洗德，所以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像。而大卫亦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又有祭司又有君王的身份，所以他是以这两种的身份来到敬拜神。全个队伍当中有利未人演奏乐曲，歌唱赞美耶和华。大卫他的跳舞是非常之的真诚、他真是真意真诚。他庆祝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有很多诗篇里面的经文都可能反映出大卫当时的心情和感受。记不记得我们说读大卫传这个系列，其中一样很重要的，我们要做什么？欣赏大卫的诗歌，是吗？我在这里不会一一地来到读出这些诗篇，我会留在 PowerPoint 那里，如果大家是有时间的话，可以 download 来阅读下这些诗篇。但是大卫的确在历代志上的十六章七至到三十五节是作了一首诗歌来到纪念这件事。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妨看看古代对跳舞的教导。在旧约异教徒和希伯来人，当他们在敬拜的时候，或者是有些特殊的场面，例如是婚礼、家庭聚会，或者是庆祝军事的胜利，他们都会怎样？都会跳舞。通常是妇女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来到是唱歌跳舞。而宗教的舞蹈亦都在诗篇里面有被提及或者是暗示，诗篇的二十六篇、三十篇、四十二篇和一百五十篇。这个是旧约对舞蹈的教训。在新约呢？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的会堂和早期的教会的敬拜中都没有讲到是用舞蹈来到成为敬拜的形式。希腊人呢，在使徒的时期，他们曾经将舞蹈引入去敬拜，但是后来就搞到有很严重的道德的问题，所以最终是被禁止了。一般的会众很难分别什么是基督徒的跳舞，什么是异教徒的跳舞，所以教会最后是将这种敬拜的方式是废除了。而早期的教父亦都是有谴责以舞蹈来到敬拜神。当大卫是决定将会幕留在基片的时候，可能他想很快我就会起圣殿给神，但是很可惜在他一生当中他不能够是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就在树耶路撒冷起了一个帐棚来到暂时放这个约柜。到约柜到了帐棚，他就怎样？他就献上了燔祭。燔祭是要在坛上完全烧晒，代表是向神全心全意的献祭。但他亦都献了平安祭。平安祭就是除了内脏和脂油的部分是属于神，其他所有这个牲畜的身上其他的部分都可以祭司和人民一起来到享用。大卫虽然是献了祭物给神，但这里不一定代表他是祭司的身份来献，因为这些祭物都是由他供应，他可以讲得是一个献祭者。但是当大卫祝福人民的时候，这个就真真正正是祭司所做。 大卫亦都俾所有嘅人民每人一个饼、一啲嘅枣子同埋葡萄饼。啊，饼就系无酵饼，枣子同埋葡萄饼都系一啲嘅干粮。嗱，当大卫跳舞唱歌，翻到自己屋企，希望祝福自己家人嘅时候，佢嘅太太米甲一早喺窗口嗰度望住佢，觉得佢非常之嘅羞耻。在公众场所这样来跳舞歌唱有失身份、啊、还指控他在婢女的面前赤身露体、啊、其实在历代志上的15章27节告诉我们，大卫当时是有着住以弗德和王的外袍，他除了的只不过是王的外袍，他不是赤身露体。这个米甲他是爱上了勇敢的战士大卫，但是他就鄙视那位对神谦卑的敬拜者大卫。在圣经里面描述米甲和大卫的对话是很有趣，始终没有叫大卫做米甲的丈夫，只是叫他做大卫王，亦都没有叫米甲做大卫的妻子，只是叫他做扫罗的女儿。当米甲和大卫讲话的时候，亦都叫他做以色列人的王，而不是说我的上公啊，我的丈夫啊，是吧？甚至不是说你、啊、是以色列人的王。他说的话非常之讽刺性，可能是因为大卫当众说扫罗在位的时候是没有去寻求神的约柜，在树历代至上的13章3节，所以可能米甲因为这件事怀恨在心。米甲亦都可能是习惯了扫罗王的形象。扫罗王是怎样的？一向都是着重人怎么看他，他从来不着重神怎么看他。所以米甲认为大卫在人的面前失态了，他怕人怎样来看他自己的丈夫。但是大卫呢，刚刚相反，他绝对不会注意到人怎么看他，他最重要就是神怎么看他，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尽量来到是歌唱，来到是跳舞。大卫亦都提醒米甲，他说神已经拣选了我来到代替你的爸爸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是骄傲，在神的面前骄傲，不服从神，所以大卫说我要谦卑，我要是看自己为轻贱，这样才能够得到人家的尊敬。而的确大卫的婢女就是尊敬大卫，但是反而他的妻子米甲呢是没有尊敬到他，反而是鄙视他。扫罗他的爸爸将米甲是许配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就因为大卫很爱米甲，所以是将他娶回来。这里又被我们见到大卫是怎样啊？满有热诚，但是未必遵守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大卫的问题。神的律例典章说，已经嫁了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娶她回来。申命记的24章4节。但是结果就是因为这样招来米甲的鄙视。在树撒母耳下的6章23节，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啊、但是有人可能记得我说在撒母耳下的第3章第5节，记不记得讲到大卫的家谱、啊、我们讲到有一个女子叫做以格拉，她和大卫生了大卫第6个仔在希伯伦，这个仔叫做以特念。无论是撒母耳下的经文、历代志上的经文，都叫以格拉做什么啊？大卫的妻子，是其他大卫的妾室是没有这个名字的，以格拉才有这个名字，大卫的妻子。根据以色列人拉比的传统，以格拉就是米甲，米甲就是以格拉，所以应该是米甲和大卫生了以特念。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两节的经文就有矛盾了。在撒母耳下的6章23节说米甲是没有仔女，但是在树撒母耳下的3章5节说他是生了以特念。为什么？当米甲嘲笑大卫之后， 神就唔俾佢再生任何嘅儿女，但系佢喺说嘲笑大卫之前已经系生咗以特念。以特念嘅名字叫做乜嘢啊？愚民，好有意思，愚民。嗱，今日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睇睇大卫就系一个合神心意嘅人，但系我哋要注意喺大卫嘅身上其实有好多问题。他很多时就是热心热情多过遵守神的话语。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多立非笨。神的话语在生命记的十七章十七节，王不可以是为自己多立非笨，但是他就娶了很多的妻妾。他对女人有热心。第二呢，我们见到他妻妾当中是有一个外邦的女子。神的话语在生命记的七章九节亦都说不可以跟外邦的女子通婚，他亦都没有听到，他就是对女人是有热爱。第三呢，神亦都说已经改嫁了的妻子你不可以娶回她回来，生命记的二十四章四节，但是大卫又热爱米甲，所以亦都是将她娶回来，是不是又被我们见到她的热爱是过于她信靠神的心，遵守神话语的心。而今日的经文亦都是一样，他搬运约柜有没有热爱，有没有热情啊？当然有，但是他就疏忽了神的话语，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当他日后犯了很大的罪，犯奸淫犯谋杀，我们不应该太大的惊讶，一早我们就见到是有蛛丝马迹，他这个人非常热爱神热心，但是他就忽略了神的话语。而家嚟讲，有好多人都系用热诚，希望用热诚嚟到敬拜神，但系佢哋都系用自己嘅方式嚟到敬拜神。其实我哋敬拜神系应该照住神嘅话语嘅，系嘛？神嘅话语点讲啊？喺《约翰福音》嘅四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真正敬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嘅人敬拜他。有冇见到啊？我们应该怎样来敬拜神啊？心灵诚实的敬拜。有很多人说、心灵的敬拜我有啊，我懂得讲方言 我敬拜的时候，哇，我喜欢唱那些很感人的歌曲。喂，对不住、这些都不是心灵的敬拜、心灵的敬拜是什么啊？是有一个洁净的心，是有一个悔改的心，是有一个向着神的心，是要一个专一的心，这些才是心灵的敬拜。而不是说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地点，和某些人在一起用某些的音乐乐器来到敬拜，这一切都是外在的，不是内心的。出自内心的敬拜是由内心。如果我们的心态不正确的话，不理你外在的气氛是有多好，你都不是真正的敬拜神。除了心灵的敬拜呢，还要诚实的敬拜。现在有很多所谓的敬拜连圣经都不会打开，这些不是诚实的敬拜。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很热情、来到唱歌，是有很感人的音乐，个牧师走出来讲几只古仔，就说、今天敬拜完了。好对不住，这些不是真正心灵诚实的敬拜来的。亦都有很多的教会就好像想学大卫，将约柜放在个牛车上高、他们希望怎样、用俗世的方式来到敬拜神。难怪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如果你去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好像一个音乐会一样，好像一个剧场一样，这些就是世俗的人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就摆在教会里面，这个不是真正心灵诚实的敬拜。有很多人说，喂，我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们做到好像世俗那样，世俗的人来到就可以融入我们的敬拜咯，是不是好像他们世俗一样咯？喂，若果是这样的时候，世俗的人为什么还需要来教会啊？他们在世俗已经得到这一切的了，是吗？走来教会做什么？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敬拜我们唯一的真神，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千万不要学习俗世的方法， 这些都会不被神所喜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功课。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下的第六章，给我们见到大卫搬运约柜的故事。大卫是一个满有热情满有热心的人，但是他就很多时就是疏忽了神的话语。愿意我们都是不要好像他这样将约柜放在树牛车的上高来到运载。愿意我们敬拜你的方式都是以心灵诚实，就是照着你的话语来到敬拜你，而不是照着俗世的方法。愿意我们都能够从俗世中分别出来，以心灵诚实来到敬拜你，以致我们的敬拜是能够蒙你的悦纳，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